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盧漢推鼓。 咁咧，頭先講到咧，你頭先提到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呢個阿彭帝或者即係係啦，即係被打成右派啊。 今晚先講啊，耐人尋味啊，老夫子啊。 係啦，咁啊，彭帝即係係啦，被打成右派啦，喺嗰度，咁就可能咧，會唔會係同佢呢個即係之前嗰啲漫畫嘅創作嘅內容有關咧？咁而你有提過咧， 係 呢個一陣你可以或者你而家可以講多少少啦，就係其實原來咧，你話老夫子本身咧都好多啲反共嘅嘢嘅，係 啦， 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就結果被打成 右派。是啊，阿湛先看得到，因為我那個年代看的時候已經只是看他的耐人尋味， 自己是死飛仔， 死飛仔。 其實呢我就稍為 早期 記得 啦， 其實一段時間已經抌低曬，唔記得咗老夫子噶啦。咁我要講翻少少啊，老夫子之出名啊，深入民間啊。我幾年前咧就見到一個加拿大出身的土生仔。即係啲 CBC Canadian Born Chinese 啊，咁佢識講我哋啲話嘅。咁啊，佢就同我講：阿 Toby 啊。你喜不喜歡看老夫子啊？我說你怎麼知道的？他說老頭老母告訴他的，因為原來他想知道，他都知道有老夫子，他說大番薯啊，問我，我覺得咦，原來去到海外那些華人，移民華人將老夫子這個這樣的漫畫帶過去那邊，我當時剛剛想去來香港幾天，我想買個老夫子這樣的手板模型給他，剛剛找不到，如果我下次找到我就買一個給他，原來他都喜歡的，這個是 side track 啦，即是 side track 講到他深入民間，其實每一個卡通人物或者這些這 樣的，但你說他有反共的 東西，你先說一下，他出現呢都不可以脱離的時空的， 這個當然了， 你們所記得的老夫子呢是非政治化的老夫子，因為這個是八十年代所見到的老夫子。 那不是，我都是六十年代開始看、不過我印象當中看不到他的反共的意識，不過我知道他有，因為為什麼陶傑都在他文章裡面曾經提過，他說王澤其實是一個很反共的人， 是、 在他的漫畫裡有反映出 來，因為呢老夫子語這些不是什麼秘密來的，因為老夫子所有的漫畫我相信在香港的那些 archive 式的圖書館呢你一定找到，甚至有人已經是將他 上了網了。講翻就係、是他是鬧啲左仔鬧得好勁嘅， 即係喺嗰啲漫畫裏邊 鬧左仔鬧得好勁、哦。到八十年代初期咧， 點講啊？即係話嗰啲死飛仔可能就係左仔啊嘛？ 唔係兩樣唔同嘅嘢。 係，喂，我即係嗰陣未有死飛仔嘅， 有死飛飛仔嘅 concept， 我相信六十年代出現啦、你哋可能更加清楚。飛仔 嚟， 因為你哋文化研究員啦、 你都有讀文化研究喎、 我都係一屆小文嚟， 我哋都係同學嚟喎。 你就係飛仔， 你係飛仔，我哋非常尊敬嘅同學啊！我哋啲即係得個噏字嘅啫。講翻飛仔，我估係 左仔啊，鬧左仔喎，點鬧法咧？ 同六七年暴動有關係噶嘛？因為六十年代中期已經出咗呢個老夫子漫畫啦嘛。老夫子嘅王澤就企喺咗六七暴動時候的香港市民那邊或者港英政府那邊、就湊埋你啲左仔擺炸彈啊啲咁嘅嘢，咁到咗改革開放初期就呢個貪污盛行啊，咁佢挖到啲共幹咧，即係個個都係醜樣話你貪污嘅。 嗰陣開放就掠，嗰陣開放真係已經十幾年後噶啦喎。 十幾年後啊，即係一段去鬧啊， 完咗之後、 之後我再冇睇過老夫子，我仲記得喺八十年代初期 catch 到一啲老夫子嘅偶然咧，可能佢非法之類睇到去鬧啲共幹話佢貪污嘅。 OK， 即係話其實佢係企喺一般市民嗰個 side 嘅，嗰邊睇嘢嘅。OK， 呢個第一，第二。任何嘢我都話唔可以脱離個時空噶嘛。佢點解咁深入民心？如果佢高高在上，或者佢絕對可憐， 你估一般人想唔想睇呢？如果高高在上嘅话，你真係離地啦，用今日嘅嘢，当时冇呢个字離地啦、但係太过可怜嘅穷嘅人都唔想睇太过可怜嘅嘢。 咁啦，我 係一个普通人，佢一个普通人嘅身份。 漫画家呢其实好多呢都脱离唔开政治嘅。因为呢我諗你同时创作你都知道、尤其是我觉得除了是從事創作的人很難脫離政治，好像所說的不可以離地之外，其實來自大陸的一班漫畫家，其實他們的反共意識是inborn 的。我要補充一點，在下來當年下來香港的畫家和這個知識分子，有相當部分是反共的，譬如錢穆那些佢反共嘅，有啲咁嘅畫家，譬如阿王澤啲咁嘅畫家，即係王家熙啊，原名王家熙，係反共嘅。另外有一批係去咗呢個文匯大公嗰邊㗎，唔可以否認啊。Until 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好多人對中共政權係有憧憬嘅。 嗱，不過咁啊，我補充一啲資料俾大家參考啦。就呢個王家熙嘅爸爸咧，其實就叫王成斌。 咩料？ 王成斌咧就係一個軍閥嚟嘅。 Okay, 当时是一个军阀， 即有权有势。 系啦，咁咧就呢个军阀咧嘅爸爸咧就喺1936年嗰时候逝世咧，于是就咁啱嗰时打日本仔打嚟咧，佢哋就冇咗军阀嘅阿祖先咧嚟去庇护佢哋，于是就家道中落。咁所以咧，其实阿王泽曾经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讲过一样嘢嘅，佢阿爸咧喺创作呢个老夫子嘅时候咧，系曾经同佢讲过，一定唔可以有三樣嘢 element， 一個就色情，你睇唔到色情嘅喺老夫子嗰度。第二暴力，咁但係你話打飛仔咪暴力啊咁樣嗱。因人嘢同小流民比，亦梗唔係暴力大佬。 同埋佢通常唔係打啲飛仔嘅，係嗰啲死飛仔行過，唔知俾啲嘢落嚟抌到，係即係佢係有難你就笑佢咁解嘅啫。 幽默幽默係啦。仲有咧，佢嗰啲打法咧，你知道係假嘅。最弊咧，啲嘢好似真。你就會模仿啫。如果明知係假，你係唔會模仿嘅。 咁第三咧就係政治啦，即係話咧呢個阿王家阿王澤就話佢老豆講就係佢嘅漫畫佢唔掂政治。嗱，呢個可能同佢背景有關。 呢會唔會八十年代講嘅嘢咧？ 我唔佢接受阿一周刊訪問嘅時候應該係 90年代啦， 90年代之後， 1990年有一周刊啊嘛。 咁呢個但係佢曾經提過佢爸爸講嘅，因為佢哋咧都曾經受，你可以話係受過一啲政治上面嘅一啲可能，即係有啲人嘅決定就係會反抗，有啲人決定我自此唔掂政治。咁你可以話老夫子你大部分嘅內容咧，其實佢嗰個都唔個政治係佔好少。同埋咧，其實咧，佢嗰種係比較生活啲嘅，係佔生活多啲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亦都可能係反映出某個，即係你可以內地文化人嘅一種被政治嘅一種嘅 嗱，阿少華 嘅意識啊。 呢度咧，我要補充。咁你睇下對你對政治嘅狹義嘅解釋，還是係廣義嘅解釋嚇？如果狹義解釋，政治可能係一個黨派同埋選舉嘅政治；廣義嘅政治就話你選擇講啲乜嘢，唔講啲乜嘢咧，都係一個政治決定。好簡單咧，就話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啲人係興清談啊嘛，因為政治太黑暗啊，啲人選擇咗清談。當人人都唔傾政治嘅時候，代表乜嘢咧？就係政治黑暗。他哋選一個政治決定，我不講，咁其實都係一個政治環境嚟 嘅。同埋咧，即係如果你從一個創作嘅角度咧，即係有時你寫某啲嘢咧， 佢線條簡單好多啊， 唔需要直接寫嘅，即係你可以側寫，你可以用比喻或者用啲生活化嘅例子去影射，你可以有好多啲手法嘅。咁其實你係咪喺可以喺譬如話老夫子裏面嘅一啲古仔或者個別嘅一啲嘅 性格裏面， 係啦，你係咪可以解讀到出嚟咧？其實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即係交俾讀者自己去解讀。亦都有時你講到生活有啲嘢，譬如你話對啊見到死飛仔你要揼佢，或者你覺得佢好唔啱，但係即其實。你可以即係將佢引申成為死飛仔就係一個施虐者，跟住你一個即係被佢恰嗰個就係一個即係係啦，就係、是、 無權者 無權者咁樣。咁其實呢個咪已經係一個 傳釋咧， 政治咯。 呢個傳釋咧就老夫子絕對係符合我哋而家現代咧，就係佢係一個對權對抗強權， 即係佢係 佢對佢對抗強 權雞蛋嚟嘅，佢係係啦，佢就 佢係企喺武權勢嗰邊， 佢係企喺武權勢。 咁係咪政治啊？咁梗係政治啦，不過有啲人話嗰啲唔係政治，我冇嘢好講啦，係咪先？你選擇風花雪月都係一種政治決定嚟㗎。 咁係啦，老夫子就係一個咁樣嘅。 情況啦。咁啊， 不過咁喎，我即係想你咩？我又有想要睇一睇喎。其實老夫子咧，我哋話佢誒，佢一個 transition 咧，一個轉變年代嘅產物啦嚇。無論有人話佢抄襲之類都好啦，總之 final 嚟嘅 product 喺香港出現嘅 product 咧，係一個 transition 誒、transition 裏邊嘅一個 figure 嚟嘅，幾個 figure 嚟嘅。咁誒、但我哋覺得佢係好古老大山啦，誒、好即係代表舊文化。其實唔係啊。佢有啲嘢咧係非常之 modern 嘅，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首先提出第一劏房觀念。嚇、我記得咧，有一個有張四格漫畫，咁講老夫子咧就係、是、一間好窄嘅房，可能唔夠十尺咁闊，就係、是、可能五十尺闊嘅長形嘅房裏邊咧，嗰張牀咧，瞓覺時咧就係拍落嚟嘅，日頭時候張牀咧就反翻上去貼牆嘅，咁咧佢有張個廚房咧都係咧貼住個牆，扮啲嘢落嚟佢煮飯。佢要寫嘢嘅時候咧，佢嗰個書台咧嗰塊板咧嗰個書台咧，其實係可以 retractable 嘅，可以拍埋去牆嗰度，有需要時候拍落嚟。其實依個係一個劏房嘅觀念。仲有一樣嘢咧，一個環即係今日保育啊，即係我哋可以話左膠觀念添啊。而家你話冇意識形態，有意識形態。佢有一個叫九牛二虎，九牛二虎嘅漫畫。佢話説有兩隻老虎食飽咗，咁咧就冇嘢做，就撩緊牙。咁啊見到九隻牛，佢九隻牛又啱啱食完草飽咗，覺得大家冇嘢做，咁咩啲過日子啊？不如大家拔牛。拔河比賽叫九牛二虎就係咁嚟嘅。咦係喎，今日嗱，我哋網上睇下咧，嗰啲保育人士咧，左膠都講啊，人類嘅貪婪噶嘛，咁所以咧整一張照片出嚟，有隻獅子咧同埋一隻鹿一齊咧喺個河邊耷個頭落飲水，嗰只誒獅子係唔會掂只鹿，因為隻獅子食飽咗。獅子唔會貪婪啊，獅子屋企冇雪櫃啊，唔會擺埋你只鹿啲雪藏鹿肉嘅。 即係個保育嘅意識就係來自就係話啊，動物都幾好啊！即係佢食飽咗就唔會貪心啦。人就衰啊，衰在咧佢食飽咗都會貪心，係咪？ 係啦，冇錯啦、哦。其實係左膠觀念嚟㗎，左派觀念嚟。 你頭先講嗰個所謂劏房嗰個概念咧，其實劏房只係一個 term 啫，係一個 今日嘅 term 啊， 今日嘅 term 啫。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個亦都反映咗咧，即係呢個所謂土地問題咧，其實一直都係香港存在嘅。即係你話甚至乎即係以前有啲嘅電視嘅作品，譬如七廿二家房客咁樣，其實都係呢一類咁樣嘅嘢啦，嚇、哦。即係都係會有呢一啲咁樣嘅即係香港係一個人口密集嘅地方，好多人都會即係要 share 一個即係好多唔同嘅家庭嘅 share 一個地方。呢、這個其實一路喺香港都存在一個問題， 其實都係一個政治訴求嚟嘅。 其實亦都係即係反映出即係香港嗰種嘅生活狀況，其實一路都其實冇乜點改善過嘅，可能係咁啊。但係咧，即係依度係即係老夫子嗰個，即係我哋今日想講老夫子相關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咧，呢個都同呢個本地即係文化有關啊嘛。咁、其實呢度亦都可以咧引申到去，即係我頭先講話，即係西九嗰個問題。 係， 即係而家西九。 西九咩耐人尋味啊？老夫子最出名嘅耐人尋味。 呢、這個真係耐人尋味。 有咩無題？ 係啦，無題。而家真係無題啦。 做咗咩嘢令人我哋想入非非？ 是啦是啦是啦。 唔單止我哋令嗰班呢有份嘅點講呀決策者想入非非。 係呀，同埋我哋一班嘅市民呢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阻擋唔到呢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嚟到香港 西九呢個地方。故宮嘅設計你可能最清楚，我哋三人當 我都唔係最我都係睇 佢資料嘅。其實個本土嘅意識係好強，即係話呢除咗有世界，其實呢全個世界而家有兩個 trend 嘅，一個除咗講全球，同樣本土都好重要，咁所以咧，其實 學埋咗叫 local 啊嘛， 所以嗰陣時候咧，其實喺西九嘅設計當中咧，係有好多嘅所謂嘅希望咧，譬如舉例，有本土嘅藝術團體可以有一個嘅用到啲設施，呢個係一個其中嘅 main theme 嚟嘅，係俾可以 groom 到本土嘅藝術文化咧嘅人咧，係可以有多啲嘅場所，可以場地。咁但係咧，嗱，我哋想講耐人尋味之處咧，就其實同最新嘅有關西九嘅發展咧，就係喺12月31日嗰日咧，就呢個西九董事局咧就發咗個聲， 深夜出聲明， 係嗱呢個本身就已經耐人尋味啦， 學足政府咁樣。 嗱，你睇睇究竟佢講咗啲乜嘢咧？好嘛，講咗啲咩咧？咁樣第一點，其實你可以話佢係 verify 咗我歸納為四點嘅。第一點咧就係董事局 其實是沒有獲得第一時間的資訊、嗯、因為為什麼呢，它裡面的聲明講清楚就是說初期即上半年呢這個林鄭月娥所的政府，不知道他代表其實西九主席啊， 他是西九管理局的主席， 是啊，主席，但是他雙重身份是兩個帽嘛，一個他亦都是政務司司長，好啦，他呢就問了兩個人、嗯、一個叫夏佳莉、嗯、副主席，一個呢就是這個、叫做羅仲榮、嗯、就是屬於什麼藝術什麼什麼副主席那麼上下啦、嗯嗯嗯、好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呢、這個證明咗就係董事局其實喺後期最咗後半年，即係2016年後半年，佢話先至透過兩次就由民政事務局嘅人呢就嚟去解釋，即係話第二點佢 verify 咗一樣嘢，呢件事關劉江華事。 嗯嗯 ,ok, 即係如果你要問責嘅話呢，我話呢件事如果涉及到有問責呢，劉江華係走唔甩嘅。第三點就係、是、董事局呢喺2016年9月先至否決咗呢個西九大型表演場地嘅設施嘅原有設計。嗱、 嗯嗯， 去到九月你先至否決，而呢一樣嘢係本身係經過咗三輪嘅諮詢而得出，係擺咗落去原設計嗰度嘅。 係。 咁你點解會覺得喺2016年9月否決咗佢之後，你又可以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入去呢、嗯、而不需要作出諮詢呢？最少我話呢一個聲明係證明咗，係去到九月啦嘅意思係咩？你推翻之前呢，就係、是、所有嘅根據西九文化區董事局條例而做出嘅種種諮詢步驟，李林鄭月娥係去到2016年9月透過要求董事局投票嚟、 嗯、 去推翻嗰個原有設計。之後再在11月就呃個叫做通過了那個叫做 故宮文化 博物館，即兩個月之後、嗯、你想下九月和十一月所相差兩個月的時間，你就作出一個咁重大的修改決定、 嗯、 你想下佢中間係 skip 咗幾多個程序？ 而佢竟然夠膽死講就係話咧，即係其實就唔需要再諮詢嘅，即係即使係一個咁大嘅決定，因為咧佢話原先咧城規會劃出嚟嗰個地方咧就係話呢啲文化藝術嘅用地，咁而家咧我即使唔起呢一個大型表演場地咧，我擺嚿西九落去咧，擺嚿故宮博物館落去咧，其實都係符合呢一個用途，於是就不需要再即通一個城規會的諮詢啦，咁樣 嘅 嚇。即係佢 裏面咧，佢有個解釋咧，某個程度上同我之前嘅節目嗰度咧教佢哋點講咧，就差唔多係咁講啦。就總言之嘅講法就係話，總言之咧，我哋就無需要再諮詢，係、因為點解咧個設計又冇離開嗰個嘅原本個咩城規會， 係 城規會俾佢個用途啊， 用途 係啦， 一個用途咧文化藝術、商業嗰啲冚唪唥擺成扎嘢好闊嘅啊。我只是用其中一個，根本就不需要再諮詢過。 係啦，仲有一點，我當之前全部俾你過，我話我頭先上述嗰三點，我當我唔追究你都好啦，呢三點。第四點，你係承認咗喺個聲明當中，就係、是、冇透過招標就決定去聘用呢個嚴迅奇， 係 去擔任一個涉及35亿。的項目這個呢，老實說講是不需要任何知識的，我告訴你聽，如果你做過生意你都知道，如果那個是涉及政府的項目，你不要說35亿啊，100万啊，這個數啊，你都一定要經過招標啊， 內部招標和廉署的相關指引、 即幾十萬或者甚至乎幾萬嘢都要啦，因為政府是一定有，即其實我都會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做過一些文化藝術的一些外判的工作和政府合作、真的噶，即係可能講緊幾萬嘢噶咋，或者10多万嘢噶咋，咪一樣是要招標，一樣要 一樣的， 即做樣都要做的。 你做樣都要做的意思是咩咧？嗱，依個就涉及到咧一個好重要的概念咧，係由港英年代逗留落嚟嘅，就係話法律何謂法律呢？法律唔單止係追求公平，而係公平要被可被見到啊，被見到啊，事先啊，所以你係個程序一定要，如果涉及到金錢嘅話咧，你係點解要招標呢？到最後可能真係嚴迅奇攞到、透過咗個招標之後，可能佢嗰個嘅無論係個設計啦，或者係無論係佢個過去嘅履歷啦，好似你哋依個董事局所講嘅、佢係最適合人選。喂，但係問題唔係你講噶嘛？你係要有一個另外嘅方法招標，以至咧評判 你这个董事局有哪个有够资格说你可以判断严迅他是唯一或者最好的那个呢、有哪个你董事局你晒下冷你那班友仔，其实讲真的你跟那个西九前主席前 CEO 你没得比啦，那个人都讲了、即是完全是那个前 CEO 做了四年那个、他都说你喂你离晒大谱、这个操作的过程。 同埋即是亦都中间有亦都即是访问过一个的规划师啦，当时即是受粉呢个西九设计嗰个规划师，他说即是原本即是除了那个即是说是一个大型表演场地，除了是即是他咁样去设计咗之外呢，仲有目的嘅，就係话通过佢一个大型表演场地，譬如话夜晚开大 concert 啊，或者点样啊，或者大 event 啊，咁样就吸引啲人流、就由呢个即係西九以外的地方就走入西九嗰度、因为嗰度係海皮嚟㗎嘛、其实山有少少山卡啦，好地地你要行出去好远嘅，咁佢吸引啲人流喺嗰度呢去 support 返嗰旧嘢嗰个地方嗰啲嘅餐饮啊、商业啊、 酒店啊， 咁所以其实係有一个咁嘅作用嘅。咁但係而家你呢变咗一旧嘅博物馆嘅时候呢，其实就呢一个考虑呢其实就即解决唔到嘅，亦都 address 唔到嘅。咁变咗呢话，如果你係咁样嘅设计嘅改动呢，其实係牵涉到你成旧嘢嘅规划个概念嘅。咁呢一个呢就其实係你话唔咨询呢就讲唔过去。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其实西九係有一个条例㗎嘛。即係西係啦，有個條例嘅，而當中有一個條款就係話，如果你牽涉到呢啲改動咧，董事局係有責任係要適時係啦，適時同埋以一個即係合適嘅方法咧去做一個公眾諮詢。 呢、這個咧就是、西九管理條例第十九條啦。 係啦，直情係有條例有條款係咁講嘅。咁而家呢一個即係而家。喺呢啲即係管理局嗰、那個董事嗰個聲明裏面就冇回應到呢點嘅。 冇回應呢點。 係啦，咁即係你講咁多嘢，但係喂個條例叫你諮詢喎，你而家犯法。 佢冇回應有關呢個十九條嘅，但係呢個十九條咧係已經喺民間好，喺立法會議員好，係多次重申點解你唔 conform 唔 comply 呢個十九條咧？ 你而家話犯法 啦！你講得好啱嘅，你一個咁嘅聲明，竟然係完全不回應一個最大嘅指控，就話你違 犯法，係簡單嚟講係啦，違犯法。 咁呢個係好不尋常嘅喎，即係你嗱呢個已經喺民間聲咁多呢方面聲，你選擇喺呢件呢個點上面完全不回應， 係 咁，其實我覺得佢哋自己都已經有深協 出咗事啊，咁但係亦都回應唔到啊。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如果唔係你解釋唔到點解佢唔回應，因為佢就駁唔到，咁就唯有用其他嘅方法，即係話啊，其實就唔使啦，因為即係佢符合翻城規嘅用途。我而家唔係講城規條例，我都唔係講緊城規會話你係即係違反咗誒城規會嗰、那個嗰、那個用途嘅規定，係講緊你係呢個西九管理嗰個條例嘅一個條款。 我希望有兩個人咧。記者一定要捉他出嚟問的、我相信呢兩個人，特別是夏佳莉、羅仲榮，特別是夏佳莉，我相信他一個咁資深過去從政者，一個精英、港英時代一個精英，他絕對不會不理解程序的重要性。 啊、他一定問到，一定問到嗰度未？ 他絕對不會不理解招標程序是必須要做。呢一樣嘢，因為點解咧？嗱、你而家董事局嗰個回應咧，係非常之。我覺得是好像一個，我都幾戥他哋慘的，因為咧佢講到那個招標話要咁樣讚賞阿嚴迅奇咧，佢咁樣讚賞佢話，佢係最適合的人啊咁樣，即係其實呢啲咧就真係你咁講，但係完全係冇說服力嘅。你只不過係你嗰班嘅頭先講你嗰班嘅董事局嘅成員，你有乜資格講邊個佢最有資格起嘅管啊？你係冇呢個資格。你一定要叫做咧，去召集一班嘅依方面，譬如话喺建筑啊、博物馆嘅建筑啊，各方面系有呢个 knowledge 嘅人，由佢哋去 assess 有关嘅 评估，去评估。 嗱呢啲咧，基本上就已经系常识嚟噶啦。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唔使我徐少华讲咧，好多香港人都非常熟习呢一个咁嘅程序噶。 嗯，系咯，即系一定 有。你否则嘅时候，你私商受受，喂， 要招标噶啦。 你话佢最好，你俾35亿佢使，我点知佢一个屈尾十会唔会过2亿俾你啊？ 即系嗱，呢、這个我都觉得系其次咧，而系即系程序公义嗰、那个又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即系我哋要见到 嘛， 个 justice 要先 to be done 啊嘛，即系而家就系、是、即系我唔理你系咪真系会走去即系去攞利益。 或者有啲真正嘅利益衝突，但係你而家係真係唔符合嗰個程序公義。同埋你頭先講起夏佳麗咧，依、這個人物又係有趣嘅、嗯，因為今次出資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啦。咁而係啦，馬佳麗就梗係馬會中人啦、啊。而咧嗱， 佢係馬會主席，唔知係咪仲係咧？ 我哋可以 check 下， 就算唔係啊，都同呢個馬會係相當即係深厚嘅關係。而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咧，過往每一年嘅撥款或者即係做一啲慈善公益嘅嘢咧，大概都係30多亿嘅啫。 嗯， 成年喎、啊，一年喎、 啊，一年啊！ 而家佢係 即係而家花曬你一年嘅錢啊！ 一個啊多過添啊，一個項目多過。咁咧，即係 所以睇 你好 effect， 係好唔尋常一件事嚟嘅。 其實點會唔關香港市民事？點會唔需要諮詢啊？你諗下，你動用到所謂嘅馬會，其實馬會嘅錢係邊個嘅錢啫？ 咪咯，咪 又 係 香港人嘅錢， 不過自愿納税。 唔係啊，因為 自愿納税 唔係㗎，馬會嗰個亦都係根據有關嘅條例㗎。嗰、嗯那個條例係控制咗有關。點解我要俾你馬會一個地方興建一個賽馬場啫？ 規定咗你嗰個投注額嘅幾多 percent， 我大部分係我哋要做慈善啊嘛。 係啦，係啦。咁而慈善係一個公益嘅嘢嚟咧，公益就涉及香港市民啦。所以呢件事咧，唔係係完全唔可以用一個邏輯叫做總言之唔使納税人出錢。嗰啲錢其實係同公益有關啊嘛， 係因為你而家用咗35亿去起咗呢嚿嘢嘅時候，其實即係話 削弱 咗少咗嘅資源去即係、就是、去惠及其他嘅嘢， 係啦， 係。 雖則話你話馬會都可能會再即係、就是、再批錢出嚟資助，咁但係會唔會又好似過往咁樣又額外又去即係、就是、使30几亿？ 你會唔會咧？即係 俾個開個 double 嘅咯喎。 就算會都好，你涉及35亿呢個咁大嘅數額，嗯、你點都係削弱咗。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嗰个嘅 可以动用嘅资源， 可以动用嘅资源。咁、 啊、 所以咧呢一样嘢咧，我真系要闹一闹林郑添啊！你讲乜鬼扶贫啦？你为咗个人嘅政治目的，要马会喺佢个慈善基金嗰度倒35亿出嚟，系、 嗯、 为咗你嘅选举工程。嗱、 嗯， 我话呢一样嘢咧就。你講一百句，你話我喺過去香港你做政務司司長好，或者嗰陣時啊，如果計埋你個社會福利處處長都好，你依一件事抵唔上你過去所有嘅功績㗎、 嗯。 你用你倒咗35亿落去，係為咗你自己個人嘅政治前途嗰度。 但係會唔會佢都係賭徒呢？因為嗱，你佢係西九董事管理局主席啊嘛，佢政務司司長啊嘛，佢、 嗯、 一定會知道係違反第19条嘅，同埋咧民間嘅反應、政治嘅反應，依啲係佢預期。 嗯、 如果佢唔知嘅咧，佢就冇資格坐呢個位嘅。但係點解佢都要搏 ？OK， 佢完全知道嘅。我相信嗱，我哋上次節目都講過啦，其實嗰個籌備啊，各種嘅嘢咧係成年嘅，傾咗成年嘅。咁呢個成 其實傾咗一年，其實都好短時間嚟 嘅。 係啊，係啊。但係而家話點樣嘅起啊？嗰啲仲有排講嘅。咁 anyway， 所有嘅政治效果，佢一定知道點解佢都咁搏。OK， 點解喺11月先至同呢個 我可以答你，我可以答你。即係咧，顯示出佢個人咧，即係為咗要 please 啊，或者係顧全大陸啦，please 老細咧，佢咩做得出咩代價？香即係 at the expense of 香港人嘅所謂，即係用香港人 做代價， 犧牲咗香港人都在所不計。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就係解答我哋嗰樣嘢。 所以呢件事咧， 但 係 會唔會做得醒啲咧？因為個政治代價係相當之大㗎。啊，今次啊，分分鐘搞唔掂咧，啊，你連入閘都冇份㗎。 嗱、啊，所以我話覺得咧，今次咧嗱。今次咧，林鄭真係完全露底，咁露咗啲咩底咧？嗱，我一陣翻嚟咧，就再去講林鄭以至到呢個特首跑馬仔， 嗯、 即係究竟呢件事對佢阿林鄭嘅影響係如何咧？咁樣一陣翻嚟講。 好啊。